霾天气温馨提示：雾霾天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外出时请戴好口罩，归来需要清洗口鼻和双手。关注健康，共抗雾霾。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呢关于糖尿病合并症的一些知识。我们知道糖尿病的急性合并症，第一个就是这个感染，感染最多的呢呼吸道，然后呢其他是泌尿系啊，还有就是这个皮肤之类的。糖尿病病人呢，其实他特别容易发生多种皮肤的病变，有的时候呢糖尿病的第一个首发症状可能就是皮肤病，只不过呢就到皮肤科那儿老看，然后老不好，最后想起来是不是糖尿病。特别是有脂溢性皮炎的或者皮肤瘙痒的人呢，经常就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知道这个糖尿病病人特别容易发生多种的皮肤的并发症，临床呢有这么两类的分类。一类呢就是在这个没有什么特异性的，再一类啊就是有特异性的。皮肤呢我们知道是一个代谢活跃的器官，糖尿病的代谢紊乱就使得皮肤的抗病的能力下降，而且呢皮肤的含糖量增加有利于细菌的生长和繁殖，这样呢就加之呢人多尿，就造成了皮肤的脱水，脱水以后也容易就是细菌在上头繁殖，以及呢糖尿病以后血管和神经障碍都有一些病变，所以就导致皮肤的病变。糖尿病病人皮肤的病变非常非常多见，你比如这个常见的皮肤病啊，一个首先是一个就是感染比较多，比如这个真菌感染呢是糖尿病病人特别容易发生的这个皮肤病。特别是没有控制好血糖的这个糖尿病患者，他这个真菌的感染力高达 40%，而且呢不容易治愈，经常反反复复的。还有呢主要症状呢是这个有这个就是擦烂了口角炎呢、或者是女阴炎啊，或者瘙痒啊等等这些的症状。再有就是皮肤性化脓性的感染，糖尿病病人皮肤化脓性的感染大概占20%，它都是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主要是长疖子呀，或是痈啊，或是毛囊炎呐、或者是汗腺炎呐等等。如果这个有非常重的糖尿病的病人，那他可以诱发这个酸中毒，再有就是皮肤瘙痒症，那在这个糖尿病病人里也比较多见，大概占39%。特别是老年糖尿病病人，女性啊有这个外阴瘙痒，还有男性啊有这个不同程度的这个瘙痒症，这些呢它都是一个非特异性的病变，因为你真菌感染也好，长疖子也好，这些呢平常没有糖尿病的病人也可以有，但是呢有糖尿病的病人他会更多一些，这是第一类。第二类皮肤的病变呢就是特异性的皮肤病变，你比如结缔组织代谢障碍而引起的皮肤病，还有就是胡萝卜素沉着症这些。血管障碍就引起的皮肤病呢就是糖尿病性坏疽啊，还有糖尿病性脂肪萎缩，糖尿病性皮肤潮红紫斑，还有颈前色素性的斑，糖尿病大泡等等这些。那么我们说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呢也在皮肤上引起，就是末梢神经的障碍引起的糖尿病的无汗症，或者是呢一半身子有汗一半没汗，或者是这个颈部啊和头部胸部特别出汗多，下身就少一些。这些呢都是这个糖尿病，特别是特异性的这些呢都是糖尿病病人因为长期血糖高或者控制不好，或者你年龄大这个病情比较长而引起的这个代谢障碍引起的糖的代谢、脂肪代谢，还有血管的障碍、神经的这个受侵害所带来的一些病变引起的。糖尿病病人的皮肤病变就是把这些都加在一起，在糖尿病发病的过程中啊皮肤损害占了30%，所以这个数目也是比较大的。一般来讲呢有很多这个糖尿病病人呢，就我们从他的皮肤上的一些病变可以初步的你自己都能知道可能是得了糖尿病了，就赶快去 查血糖，也许它是一个早期症状。因为糖尿病病人绝大多数啊，有这个三多一小的症状，大家都知道。但是呢，还有一些三多一少的症状并不明显，有些轻型的三多一少的症状，但是在皮肤上，它能够比较早期的就出现某些蛛丝马迹，是糖尿病的一种警报的一个信号。你比如糖尿病病人啊，面部的皮肤潮红，这是由于糖尿病病人呢，他这个皮肤微血管病变引起了血管的弹性减弱，结果呢就致使特别是脸部的这个毛细血管扩张，皮肤就充血发红，同时呢可以出现一些特殊的玫瑰色的斑疹。这个我身边就有一个特别老年了，都80几岁了，他就是典型的糖尿病的潮红，因为他长得白嘛，所以人们一看他说，哟，你得这个糖尿病这么多年了，脸色还这么好。其实不是，他这个白里透红，看着好像很健康，实际上呢，他是糖尿病皮肤病在脸部的微血管上的一种变化。还有就是糖尿病病人，我们知道血糖升高以后啊，它容易细菌感染，因为血糖高，这个糖本身就是很多细菌的培养基，特别是像葡萄球菌呐、像在后颈部啊、枕部出现毛囊炎呐、然后可以一个毛囊炎，一个毛囊肿了，然后连了很多，就融合在一起了，就生成了疖子或者生成了痈。就很多的这个一个一个小疖子在一块生成痈，这个感染也是非常厉害的，而且不容易好。那皮肤瘙痒呢，首先呢是因为糖尿病病人啊，他皮肤干燥，因为脱水嘛，血糖高了以后他可以把水啊然后就渗出去了。局部的皮肤瘙痒，或者是呢大多数糖尿病病人呢，他这个因为是糖尿病，所以皮肤黏膜啊都应该受到一定刺激，都有这种感觉。再有就是足部的皮肤缺血性的坏疽，糖尿病病人因为它应可以并发这个动脉硬化，导致下肢的局部出现缺血缺氧，表现为足部的皮肤啊有烧烁感，或者是皮肤发凉，或者是温觉的消失，发生足部皮肤的溃疡、发黑等等这种干性坏疽。大多数这种情况都非常难以愈合，就是要很好的控制血糖，然后要注意这个足部的一些保温呐、足部的一些保健啊、保护，特别在夏天呢，剪指甲啊，什么时候这时候要特别注意，否则呢就容易感染，就从这儿呢是一个突破口。再有就是一些特异性的这个皮肤上的一些改变，具体的表现，你比如皮肤黄色瘤，糖尿病病人啊常常伴有脂肪代谢的障碍，由于胆固醇类的东西在皮肤的沉积，皮肤上就突出出现成群的黄色的小结节和小肿物，小的肿物。还有一些这个患者呢，就是在双眼的这个上眼睑的内侧部出现这个橘黄色的脸黄瘤、睑黄瘤。睑是一个木字边一个检查的检，那个检是我们这个眼睛啊外侧部内侧部的这种术语，在这个地方呢，特别是在内侧部有这个橘干色的黄色的一个凸起。还有皮肤的水泡，有些糖尿病病人啊手足部皮肤上呢常常出现就像烫伤以后的大泡，这个泡壁啊特别的松，容易被压碎，泡内的这液体呢是透明的，特别像烫伤以后引起的这个二度烫伤的那个泡。发生的原因主要是这个糖尿病以后啊，它这个碳水化合物代谢障碍引起了局部的皮肤它的营养障碍，那就是缺少很多的营养，特别是像维生素 B 组都营养缺乏而带来的。所以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呢，不管是皮肤潮红也好，不管是这个皮肤容易感染毛囊炎结肿也好，不管是皮肤瘙痒也好，还是坏疽性的这个下肢坏疽啊，或是足部坏疽也好，还是黄色素瘤啊，还是水泡啊，还有就是皮肤异常出汗，这是因为神经啊受到了损害以后，我们知道我们的汗腺呢，它的收缩，它出汗或者不出汗，大多数糖尿病病人呢，都因为引起皮肤微血管的病变，支配汗腺的植物神经功能失调，这样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这个糖尿病病人呢，在你没有查血糖，或者你原来没有糖尿病，或者是你会有糖尿病， 并发这些皮肤上的病变，其实都是代表了你对糖尿病的治疗，就是你血糖控制的好赖和你这个整个整体情况在得糖尿病以后啊，是不是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同时呢，也是你没有得糖尿病的朋友，如果你有这个知识，那么就应该呢很好的观察自己，如果皮肤上出现这些病变，那就应该特别的注意，去检查血糖或做必要的检查，请专科医生呢来为你进行治疗。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啊，在这个祖国医学的宝库中啊，它是个精品，而且有悠久的文化，所以我们的祖先两三千年前《神农本草经》第一本，我们这个中国的医药书籍365种药，就把灵芝列为上品，说它有效无毒，可以久服。而且呢，我们的祖先两三千年前，一直到李时珍400-500年前，用了灵芝的人呢，都鹤发童颜，精神矍铄，而且呢少得病。活的也这个非常的滋润，这个非常的健康，所以这个中国人呢就把这个灵芝啊看为是一种非常神奇的物质，就把它寓给了很好的寓意，说它吉祥富贵，可以长寿。虽然是一种寓意，但是实际呢经常用灵芝的人，因为灵芝它所含有的那些有效成分不断的在我们身体里起作用，而维护我们的身体健康。在《神农本草经》里头就已经记载了，经常用灵芝呢，益气补虚，健身增智，扶正固本，延年益寿。那么这16个字呢，实际上跟现在我们用现在的科学仪器，从种植一直到利用，一直到各部位所含的有效成分的研究，就已经发现了灵芝有10大类，150多种有效成分。这些有效成分呢，其实到了我们身体里头，对我们的五脏六腑，对我们的所有的细胞，甚至以脱氧核糖核酸和核酸，这个细胞很细微的代谢都有非常好的双向的调整作用。因为灵芝啊，它有一个作用，它就是能够使着我们细胞膜的运动。我们细胞膜其实它是一个小薄膜，但是呢它像那个半液体状的东西，它可以流动，上面还有开的孔，这个孔啊可以开放也可以闭合。那么我们这个细胞呢，它可以把需要好的物质，营养物质吸进去，然后把坏的物质把它排出去，不吸到我们的细胞里去。那灵芝呢就有非常好的让这个细胞这个在封闭和开放的时候，特别是在封闭的情况下能够很好的调节这个，这样来使我们的细胞呢获得非常需要的好的营养，而把一些毒性的物质呢就排在外头。正像这个李时珍那时候就说了，说正因为灵芝呢有非常好的益气补虚的作用，所以比如它益肝气啊，能够明目安精魂呐，益心气增智慧啊，然后益脾气安神呐，益肺气通利口鼻治上逆咳喘，益肾气通九窍利水道，益精气健筋骨利关节好颜色。这几乎啊就是从我们这个代谢中的各个的部分，那灵芝在经常用了以后呢都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所以不管是中国和外国嘛，只要知道灵芝的人把它称为是东方的神草。原因就是呢，它含有不管它的菌丝体、子实体还是它的种子不同的生长部位，它含有非常多的对我们身体有用的很好吸收的成分。你比如它有这个灵芝多糖，高分子水溶性，它也是灵芝里的主要有效成分。它可以双向调整我们的免疫功能，比如促进我们的骨髓生成更多的多功能干细胞，而使我们呢这个来抵御来犯之敌，还有稳定内脏的稳定，以及防止细胞的突变上都有非常好的作用。再有灵芝呢，它有抗氧化的作用，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同时它还有止疼啊镇静的作用。再有就是呢它这个抗衰老的作用，也是因为消除这个